众生与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历史几郎都有黄毓民。 好，翻嚟第三節，原本呢節咧就係歷史嘅狼都有，咁但系咧有兩件事咧，首先用咗一段時間去講講先嘅。第一個咧就係黃毓民、馬玉生團隊招募九月四日投票日嘅九龍西選區監察投票代理人同埋監察點票代理人咧，而家仍然係需要好多義工去支持啊。咁啊，到今日為止咧，雖然有已經有好多朋友報咗名啊，但系咧我哋需要嘅人數咧係遠遠仲未足夠。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可以幫到手嘅朋友咧，就麻煩你咧就繼續幫手。咁我詳細我就唔讀啦。咁技術人員咧可以喺嗰個適當嘅時候咧，或者呢個節目結尾嘅時候咧，再將嗰具體嘅內容啦，同埋即係所需要嘅時間同埋人數咧，再喺嗰、那個節目個末段咧，俾大家睇一睇。咁第二個咧就技術人員咧可以俾張相出嚟睇下先啦。諗嘅相咧就咁樣嘅。就事源咧，最近咧就喺呢個即係啲公共屋邨咧，就出咗張咁嘅即係水務署嘅一個宣傳。個重點咧就唔係頭先我哋想睇上面睇到嗰個免費安裝節流器，最緊要就係下邊嗰中間嗰度睇到就係登記三部曲。嚇！咁你睇到啲咩問題咧？ 都係同佢哋政改成一模一樣嘅錯謀啦。 OK， 我就從呢個小問題咧，我睇到啲大嘅問題。嗱，技術人員可以翻翻嚟，我再重申一次，就係登記三部曲呢個字，到而家水務署出一張正正式式嘅宣傳，我視之為一個官方文件嚟嘅，係仍然將一個錯字擺一份喺一個政府嘅文件入邊，咁呢個代表咗咩嘢？ 因為林鄭覺得啱啊。 如果林鄭覺得啱，嗰個係錯字都變成係啱嘅字咧，咁呢件事就值得講啦。 因為佢係公務員之首啊嘛，咁佢而家咁樣惡，你講翻用翻正確嘅寫法，可能係會冇得撈。 哦，我唔知啦， 公務員就難炒啲，但可能鄧東姑。 嗱，我啊覺得咧，可以大家做一樣嘢嘅，即係雖然咧大家唔係即係住喺嗰啲屋邨啦嚇，呢件事未必關你事，咁但係後邊牽涉一個即係由港英治下以嚟嘅官場文化問題。即係如果當年咧，你寫錯個字就寫錯個字嘅。當其時咧，喺政府嘅官銜入邊，特別係英文，如果你寫錯個字，係一個好嚴重嘅事嚟嘅。你試下睇財政預算案入邊，如果一個錯字嘅話咧，即係嗰個係一個相當之丟面嘅情況嚟。 不過話時話，而家大陸嘅官方媒體成日都搞錯字，啲好係啲好攞命嘅錯字喎。即係例如咩話習近平係最後一個領中國最後。 咁呢個係有心做佢啫。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即係我哋可以有一個合理嘅推斷，我哋不能知道即係嗰個真實嘅情況係點樣啦。其中一個解釋就係話咧，呢個三部曲呢個字咧，部曲呢個字咧太容易錯啦，所以咧即係好多人而家都寫錯。但我又唔係，我見到而家我睇其他嘅地方，我又唔係咁多人錯喎。問題咧就係鬱敏嗰次咧就好即係喺呢個立法會嘅會議上面，我相信你可能喺即係側面睇住嘅。而林鄭月娥亦都在場，係講咗俾佢聽呢個字係錯字嚟嘅。部曲嘅部曲，三部曲、五部曲嘅部曲，一定唔係一步一步嘅步。因為如果你個部曲呢個字咧係另外一個解法嘅，但係如果有幾多部曲咧，歸一步一步嘅步。好啦，而家你水務署佢出一個咁嘅官方嘅文件，佢有呢個錯誤，我第一個懷疑就係呢個可能手文之誤，可能呢個字太容易寫白字啦。就正如而家好多人寫告示嘅時寫錯咗個罔顧罔啟咗，係啊啟示嘅時寫錯咗嚇。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係頭先阿緊第二個推斷啦，就是、因應呢位好可能係未來特首嘅候選人之一，佢堅決 不肯承認自己即係呢個負責的文件入邊寫個錯字，所以而家成個政府部門都係用呢個做錯字，以錯為證。 但我相信呢個錯根源其實係啲中共嗰啲，即係文匯大公呢類媒體嗰陣時，因為人大釋法改咗成個政改嗰個， 係嘛？ 即係話咩由三所謂三部曲變咗五部曲啊嘛？ 係啊， 即係其實佢意思係三個步驟變咗五個步驟啫嘛。 啊，咁而家咧，我哋就要去搞清楚呢件事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有時間嘅話咧，就寫上去數目局去投訴佢先，睇佢點解釋。如果佢再堅持呢一個係一個正確嘅寫法嘅話咧，咁我知道個答案喺邊度啦。咁如果佢係覺得啊承認咗呢個錯誤咧，就麻煩佢將呢啲咁嘅告示咧全部改翻曬佢。咁我哋覺得我哋有呢個文化上嘅責任，透過呢個節目去發動呢樣嘢嘅，就知道林鄭月娥嘅斤兩有幾多。即係如果個部門，政府各個部門都係堅持用呢個部曲作為一個正確嘅寫法嘅話咧，呢、這個就顯示咧林鄭月娥必定係十分之可能高可能性就成為下一任嘅特首。呢個推斷有冇邏輯上嘅謬誤先？ 唔知會唔會嘅回應又出咗個新嘅大耳角迷錄出嚟 真係唔知啊呢日，但係呢個其實大家可以見微知著。從一件好少嘅事，你可以推斷到成個香港政治局勢走去邊度。好啦，今日咧就剩翻少少時間啦。咁其實都好多嘢講嘅，但係咧即係要解釋一下點解頭先咧就係我特登咧要追翻鬱敏，要佢咧就叫啲技術人員出翻嗰段咁嘅演說出嚟咧，因為入邊咧就引述咗一句詩，咁我而家再讀一次俾大家聽：九泉此色談何易？餓死金枝是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愧赤布裹头归。当日我哋讲九泉性命，我哋今日先知道系几咁容易嘅事。原来到咗今日，我哋先知道饿死唔系一个最大嘅惨事，反而喺呢个时代嚟讲咧，系最轻松嘅事情嚟。一醒咗之后，吟两句诗，咁啊即刻可以瞓低，跟住埋葬，亦都无愧。即是我哋包住个头，即系呢个即系一个裹尸布，就视死如归，跟住死。咁成件成个诗其实唔难明嘅，但系呢个作者本身咧，同我哋今日讲呢一个康熙嘅事情咧，有啲关系嘅。咁啊，咁你有冇听过当年咧？睇过呢、這个啊万子良做雍正啊？ 有少少印象，不过好模糊啦已经。 咩啊？步步自今日。敬心，咁你有冇听过啊？冇啊，都冇啊！哦，你真系 睇电视 啊？咁当年咧就睇呢、這个啊，我唔记得个名系咩啦。总之系万子良做呢个雍正啦。咁啊，啊吕四娘， 吕四娘 系。咁知唔知吕四娘系边个啊？ 传说系即系吕留良嘅后人。 系啦， 就即系帮报帮帮全家报仇。 帮报仇。咁但系个古仔咧有奇情噶嘛？就系话佢即系想帮我老豆之余咧。就結果中意咗雍正啊嘛，係嘛？咁大家有一個好大矛盾啦，有即國仇家恨啦，係咪有兒女私情啦，湊埋一碟啦？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傳説之中再加工嘅傳説啦，即係TVB化咗啦，都 唔係好多人都咁寫嘅。我諗個事源喺邊度嚟咧？事源就應該係喺阿梁，即係已故嘅武俠小説家梁羽生，即係一本書武俠小説叫《江湖奇俠傳》。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如果我有錯，有啲聽眾更正我啦。咁啊，講當年咧就。呢、這、一個獨臂神尼嚇，鳥隱禪師嚇，白太寬、呂四娘啊，仲有金鳳池。咁但其實入邊好多人物都係真嘅。嗱，舉個例啦，譬如獨臂神尼咁，呢、這個就係應該係崇祯皇帝嘅公主嚟嘅，長命公主嘛。因為佢崇祯皇帝臨自殺之前啊，即係李治，即係李治打入京之前咧，佢又殺曬自己家人啊嘛。咁呢、這個即係、就是、公主咧，當其時咧就真係手去擋佢。咁呢個歷史上有記載嘅，咁當其時崇祯就講嘅説話：與何生帝王家？點解你度度都唔生，你生喺一個帝王上面家庭入面，咁你今日咪咁搞成咁樣咯？咁但係佢身體冇死就斷咗臂，咁即係佢斷咗臂，當然咧就歷史就應該係喺度結束㗎啦，咁佢後來係點樣都冇乜人會咩？咁但係梁羽生咧就根據呢一個咁嘅傳說演化咗另外就係佢變咗個色老公嘅咁將來咧為咗呢個復仇咁樣咁入邊另外一班人咧，即係呢班人咧，即係想反清復明呢班人咧，有部分人應該亦都係即係真實存在嘅，其中一個金鳳池。咁呢個就係喺清明末，即係清朝初年一個著名嘅武術家嚟嘅。 咁亦亦稱為叫正史有記載嘅。咁啊，但係呢班人係咪走埋一齊走去即係、就是、去做呢個革命嘅事業咧？呢個就相當之難去判斷啦。咁但係咧，呂留良呢個亦都係真人嚟嘅，真人嘅即係真係點樣咧？就因為佢寫咗呢啲咁嘅書嘅時候咧，即使佢死咗之後啊，呢、這個雍正咧，我唔記得係咪係叫雍正或者 雍正啊， 係要將佢嘅屍首，即係呢個骨啊， 開棺剖屍， 剖即係開咗出嚟，要將佢即係挫骨揚灰啊！咁你可以睇到當其時其實對呢啲知識分子咧嗰個打壓，或者嗰種嘅即係控制嘅程度有幾多啦？個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咧喺清代嚟講咧，佢繼承了一樣嘢，就係、是、呢個文字獄。咁其中一樣嘢講到雍正咧，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是、咧，喺清朝嘅時候文字獄去到邊度係高峰。咁當其時喺即係甚至如果我記得，即係甚至喺順治同康熙時候都有少少，但係就以呢、那個即係雍正開始嗰個年代咧，就最為慘烈。咁其中一樣嘢就係為民所指嘛，嚇。咁就雍正去投嘛，咁呢個亦都牽涉到點解金庸寫《鹿鼎記》？其實因為金庸嘅家鄉姓查呢個家族係經歷咗部分嘅清代喺雍正時期嘅文字獄，佢嘅祖先啊，甚至係經歷過呢啲事件嘅人嚟，所以喺嗰個《鹿鼎記》開頭嗰陣時候咧，佢係提出咗呢件事，而入邊咧亦都有呂曼川、呂留良嘅少少嘅一個片段喺度。咁呢個就係成件事講到喺清朝喺雍正呢個年代，成個政治氣氛嘅情況係點樣？咁事實上到即係喺呢個雍正或者乾隆嘅時候咧，清朝已經進入一個相對比較穩定嘅政治狀態入邊。呢、這個穩定政治狀態嘅定義喺邊度咧？就係、是、民間個經濟或者社會嘅發展係相對比較穩定，即、就、係、是、開始個社會啊比較富裕，同埋個生活條件比較好。但是就正正在这个时候呢，清代的文字獄呢开始进入高峰。那你解释到为什么原因是这样？ 始终因为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去统治一个、就是、大多数的民族、嗯。 这个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跟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共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佢係一個少數，即係數量好多，但其實佢從全國人口比例，佢都係一個少數嘅利益集團。 係啊， 統治緊大多數嘅普通人。 係、有人提我啦，梗係唔係呢個咩大內群英咁啊？我記得阿波，多謝你啊！提我嗰、那個片集叫咩名啊？啊，如果你同清代同而家呢個中華民國嗰個比較就係、是、咧，統治者即使係一個經濟發展比較繁榮，社會相對比較穩定，仍然處於一個極度不安全的心理狀態。這個就解釋了雍正入面的文字獄出現的原因，即是簡單來說，就是說雖然現在社會上沒有什麼人去作反或者什麼，但是你現在寫一點點東西，我都聯想到其實你的心裡面、你的思想上面、你們可能的即是傾向上面，都是跟我們這個王朝作對的。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去到習近平這個時代，就正正是處於這種氣氛， 一樣還有都解釋了為什麼意願何寫的康雍乾的歷史小說系列會這麼大期待，因為根本上他們潛意識都覺得自己是另一個康雍乾。 是啊，他寫這個小說，有些人就將他比附為什麼呢？就是這個康熙的年代實際上就是鄧小平的年代、這個雍正的年代就是江澤民的年代、咁到咗胡錦濤嘅年代咧，呢、這個就係乾隆嘅年代。咁你可想而知啦，跟住過咗乾隆嘅年代咧，清朝就處於呢、這個即係中嘅盛極而衰嘅年代啦。咁所以寫呢小説， 習近平就好難同跟住後來嗰啲皇帝類比啦，即係變咗另一種情況啦。 習近平嘅類比咧好簡單，佢同普京類比。因為而家佢想做普京， 但係好都好難做到。其實係難嘅、普京點解佢咁成功？因為佢之前有葉利欽做對照嘛。即係俄羅斯都係想有一個 有條廢柴 有個強人出嚟，可以即係撥亂反正。佢開頭係即係佢未美國未向佢全面打經濟戰之前就做到嘅喎、因為當然咧，因為撞正小布殊打伊拉克個油價飆升呢樣嘢救咗俄羅斯經濟咯。 咁而家咪撲街咯，係嘛嚇？咁但係咧，即係呢個。習近平有心做普京咧，其實就唔係我講先嘅，最先我講嘅就是薄熙來。 就在他這個判刑的時候他爆了出來，我無心做這個中國的普京， 但 他這個他說這個說話 的動機不是想他自己說表白，他就暗示一件事，現在你搞我這個人，這個習近平實際上他就想做中國的普京。而最近呢，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法新社的新聞呢，就正正說了這件事，就現在開緊會的時候呢，他就想說、現在就不宣布下一任的這個即 啊、可能再 再做多十年。如果以照我看，他不止做了十年，應該如果他這樣做，應該會到死為止。 但他未找到個梅德韋傑夫上，除非是那個黃岐山 是黃岐山即他應該說了、就是、他應該想做這個梅德韋傑夫，但我告訴你，這個是痴心妄想來的。好了，說回這個雍正的事件。雍正在中國來說，其實傳統那個一路即是那個歷史學界呢，就對他的看法呢，就偏向他那個殘暴不仁那邊。咁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咧，就係即係喺呢個康熙嘅末年咧，如果唔敢做嘅話咧，咁呢個清朝會出現一個咩後果咧？ 其實已經似乾隆末年嗰種狀態咯。 即係換言之，佢如果做呢種嘢嘅話咧，佢唔係從呢個制度上去入手，但係可以從一個補救上，令到成個呢個貪污嘅情況咧可以舒緩咗落嚟先。跟住落嚟咧，就睇下後來嘅人咧進行有冇進行改革。咁但係個事實話俾你聽就冇。就因為呢個經濟嘅發展更加好，更加講得冇需要做呢樣嘢，咁於是乎咧出現咗咧乾家嘅盛世，咁乾家嘅盛世咧跟住發展有咩咧？就和珅被抄家，咁和珅被抄家嘅原因就好簡單啫，就因為咧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皇當年對你咧就隻看隻隻眼開隻眼閉， 下集先講 嘅，係嘛？唔係我而家講埋嘅原因就話俾你聽咩咧？其實而家中國嘅資本家咧，例如馬雲、馬化騰嗰啲咧。就會是下即係二十一世紀的和珅，到適當的時候咧，呢班人會將會全部被抄家， 至少他哋喺大陸的資產會冇曬咯。 係啊， 有可能佢就走得甩都唔定，即係佢哋比和珅幸運的地方就是有後路、 希望他走到即係走到路啦。如果走不到路咧，就即係連命都冇啊。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咧，就係啲身家咧，共產黨啊隨時會走去清算你嘅。好啦，咁啊有少時間就講埋咧，究竟個雍正啊係咪奪嫡兒？繼位就其實一般人現在看坊間的這些小說就說原本是傳位於傳位十四太子的嘛，就改了一個字傳位於四太子，但是這個就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當其時要去做這個傳位的memo呢，咁嘅備忘一定係滿文嚟嘅，滿文滿洲文咧就冇呢個章十四，改咗做個於字。咁所以咧，即係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其實咧即係歷來咧，我唔知點解咧，即係研究呢個清代歷史嘅人咧，都好多冇涉及到咧，就係清代嘅滿洲文嘅文獻。咁啊，至近年咧，先至有人咧。 其實民間陰謀論成日證明佢哋唔信政府咯，即係老實講，有時。我可以不去理到底甘乃迪暗殺到底是不是背後的陰謀，那樣東西不緊要，那樣東西反映美國人開始不信美國政府。 咁當其時實際上這種不信任呢，就是好，現在有人更正我，我記錯了，就是江湖奇俠傳，就是江平不肖生，平江不肖生，你可能寫了江湖三女俠呢，就是梁羽生。咁我講咁嘅小傳就冇錯，只不過我記錯了個名啫，就是、江湖三女俠。咁頭先阿緊講到咧，就係嗰種所謂 conspiracy theory 啊，其實咧就係正喺個文字獄興起嘅時候咧，就最盛行。就因為有呢個文字獄嘅時候咧，所以就出現咗大量嘅陰謀論出嚟喺民間上散播。咁目的都好簡單啫，就係針對呢個雍正呢一個統治，呢個高壓嘅統治。咁呢個陰謀論咧，甚至係延續到去到乾隆嗰代嘅。這個陰謀論延續到乾隆那代的時候，就竟然出現了就是金庸後來寫的這個書劍恩仇錄，就是說呢，其實乾隆王呢都不是這個 滿洲人來的，實際上就是漢人來的。當其時呢就換了，就是因為要換了那個宮內就換了兩個人，就是換了兩個BB 仔，就結果呢就這個漢人的 BB 呢就成為了日後的乾隆王。咁呢個古仔咧，就聽講話金庸咧，佢當初要同呢個梁羽生一齊去競逐喺呢個新晚報嘅武俠小説嘅寶座嘅時候咧，就親自翻佢嘅鄉下喺嗰度查翻聽翻呢件事嘅。 咁結果後即係後事如何咧？咁我哋下一次即係呢一個嘅禮拜四嘅歷史機囊都有，繼續同大家講。 拜拜。 拜拜。